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加解黎明赴宁。电报四，绿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押解黎明赴南京。电报五，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军座禀报。这个急于想知道电报内容的人是谁？钱正飞是徐文增最为信任的机要秘书，真正的身份却是直属特科领导的我党秘密情报人员，与李克农、胡底并称为我党情报战线的龙潭三杰。打入敌人要害部门后，他迅速赢得徐文增的器重，并且为我党收集传递了大量情报。在此刻，中共中央的命运就在他一个人的手中。这是1931年4月25号的晚上，再过30个小时，顾顺章就将到达南京。钱正飞知道，最晚26号，情报必须送达上海的中共中央，否则即便得到情报也来不及转移。但钱壮飞此刻却在思考，这一切会不会是敌人的试探？因为只要自己离开南京，就意味着自己身份从此暴露，今后无法再为党传递情报，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另外，顾顺章是知道自己身份的，但为什么在电报上却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钱壮飞很快有了主意。当时距离开往上海的最后一班特快列车还有半个小时，钱壮飞迅速找到女婿刘启福，让他连夜赶往上海通知李克农，将口信准确无误地报告中央。随后他返回正源实业社，已是子夜时分。他吩咐高远收到急电要马上叫醒自己。时间已近凌晨，钱壮飞睡不着，此时在武汉还有一个人也睡不着，他就是逮捕顾顺章的武汉行营侦缉处处长蔡孟坚。他百思不得其解，顾顺章临行那句话不能向南京发电报，他究竟想说什么？时至凌晨，他突然醒悟，顾顺章一定是在暗示南京徐文增身边有共产党卧底。他火速赶到机要室，向南京发出第六封绝密电报。急电，切勿让军座以外人知道，否则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会落空。这封电报到了钱壮飞手里，使他下定决心必须离开南京了。随后他沉着地通知各秘密联络站的同志们迅速转移，清晨跳上一辆开往上海的班车，就此一去不复返。需要提及的是，钱正飞离开以后，徐文增害怕蒋介石追究，就把这事隐瞒了，甚至连钱正飞复制的密电码也没有更改。 这些内情，蒋介石直到死都被蒙在鼓里。 到上海报信的刘启夫辗转找到了李克农、陈赓、聂荣臻等，然后他们一起去见了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十分震惊，他当机立断，立即通知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及地下交通站等几十个单位开始紧急大转移。顾顺章叛变的警报被迅速送往中共中央机关各个部门，十万火急，中共中央机关立即行动起来，并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第一，转移我党的主要负责人，同时把顾顺章所熟识的领导同志的秘书进行了迅速调换。第二，把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火速转移或调离上海。第三，紧急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第四，立刻改变顾顺章曾经熟悉的我党秘密工作的方法。从4月28号到30号，接连三天三夜，整个上海血雨腥风。在顾顺章的指引下，军警和特务袭击了中共中央机关几十个秘密处所。事实上，就在顾顺章带着特务在上海进行长达三天的全城大搜捕的时候，中央机关和周恩来等一大批中共领导人已经胜利避险。虽然钱壮飞及时通知了党中央，但由于机关众多并且分散，顾顺章的叛变仍旧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许多共产党人遭到敌人诛杀，直接死于其手的共产党人达800多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蔡和森，在参加香港海员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被顾顺章发现而被捕。蔡和森在狱中受尽酷刑，仍旧坚贞不屈，直至殉难。恽代英，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领导人，当时身在南京监狱，身份并未暴露，眼看即将脱险之际，经顾顺章指认被国民党惨杀于监狱内。时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的陈赓，1933年赴苏区前夕，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部下的圈套，只因陈赓对蒋介石曾有救命之恩才幸免于难。顾顺章非常熟悉周恩来及中央机关的隐蔽工作，这个大叛徒一天不除，中央机关就随时处于危险之中。与此同时，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机关在安全转移之后，就立即着手计划对叛徒的惩罚。时间紧迫，必须尽快除掉这个危害极大的叛徒顾顺章。 顾顺章到南京，离南京，气急败坏，狗急跳墙，做了些什么？周恩来率中央特科锄奸队准备如何惩罚这个大叛徒？档案继续揭秘。 中共上海特科经过周密研究，首先在上海的汽车站、火车站等各处地点暗中布置下顾顺章并不认识的新特科队员，同时在南京利用我方情报力量随时监测顾顺章的一举一动，只要他一露面就立即下手。而此时的顾顺章则更是小心谨慎， 绝不轻易在公共场合露面。同时他也在竭力地多方打探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机关的新动向、新情况，随时准备加害于中共中央机关的地下工作者。 有鉴于此，193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223号通知，指出永远开除叛徒顾顺章的党籍。继而于1931年12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其发出通缉令，由毛泽东亲自签署。 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公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平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毛泽东。 与此同时，中央特科也在寻找机会除掉顾顺章。可顾顺章并非等闲之辈，他精通枪法、擒拿格斗、盯梢、反侦察、摄影、催眠、爆破、化妆术、心理学等等等等，几乎就是个特务大师。而且他非常熟悉中央特科的工作规律，除掉他非常困难。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机会突然来了。 这就是当年的上海火车站。中央特科截获的一份情报显示，顾顺章会在近期乘火车回到上海，这是一个绝妙的机会。因为一来火车站人杂，便于隐蔽；二来上海不像南京那样戒备森严。陈赓在上海火车站秘密部署了特工红队，精选枪法最好的射手，将人员分三层，最内一层以精通擒拿的特科人员负责，携匕首贴身动手。中间层由短枪射手为主，内层如失手立即上前将其击毙，而最外层是长枪射手，提前隐蔽在房顶、出站口等地，对顾顺章形成三层火力包围。所有特科人员均化妆成不同年龄、职业的神客，专候顾顺章的到来。只要他一下火车，他就插翅难逃。遗憾的是，狡猾的顾顺章临行前突然向徐恩曾请求改变了计划，逃过了红队的惩罚。这个惊弓之鸟在以后相当的时间里一直没敢轻易在上海出现。 顾顺章到底都出卖了我党哪些机密情报？整日行踪不定，保镖保护的他又是怎样走向灭亡下场的？谁最后终结了他叛徒的生涯？档案继续揭秘。 顾顺章叛变之后急于表现出归顺的忠心，除倾力破坏中共地下党之外，还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先后办起了特务训练班，传授特工技能。顾顺章的讲义教材后来被国民党整理编印成特工丛书，顾顺章自己也写出了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一书。之后他又写了叛变后的第二本书《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工作》，这是他出卖党的秘密的又一罪证。这是顾顺章当时共处的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的情报网络，中间的大圆圈里边是科长陈赓，陈赓周围是只对陈赓进行单线联系的情报人员人名及其公开身份，这些情报员的下层是只对这些人负责的又一些情报员，层层发展， 每一个人只对上一个人单线联系，这样就最大程度上保护了情报网络不被破坏。这个网络上显示的是全部直属陈赓领导的分布在上海、南京、伪满洲、香港等地的我党地下情报人员。 据说顾顺章在死之前又在写他的第三本书，书名颇有些讽刺意味，叫《人的研究》，书的内容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顾顺章虽然逃脱了中央特科红队的惩罚，但他依旧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就在他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立下汗马功劳的同时，他开始目中无人，甚至连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也不再放在眼里，这就引起了徐恩曾强烈的不满和记恨。1935年6月，顾顺章被国民党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但是顾顺章究竟因何而死？据查，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一，据中统特务张文在他的《中统20年》一书中说，1934年左右，戴笠曾伤得徐恩曾的同意，并请蒋介石批准借调顾顺章参加军统。戴笠企图把顾顺章拉入军统特务组织，顾顺章也逐渐倾向于军统，这是徐恩曾不能容许的。1935年，徐恩曾指示手下在某一次会议上，以顾顺章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为名，拔出手枪将顾顺章射杀。其二，蔡孟坚在他的回忆录《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史的故事》中说，据利夫方面得来的资料，我方工作人员发现顾又与其匪勾结，其文件被我方搜获，企图暗杀中央要人后逃往匪区，后在镇江予以枪决。江苏省政府派秘书长罗石石先生监斩，曾亲口告诉我他主持监斩之事。徐恩曾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披露。 其三，据美国作家魏培德的记载，他在台北对陈立夫的个人采访中，陈立夫向作者提示必须除掉顾顺章，因为他是个杀人狂。不管是哪种说法，有一点是相同的，国民党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顾顺章，利用价值完了，他的死就是一种必然。 在我党的历史上，有无数的无名英雄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让我们记住这位挽救党中央机关于最危难时刻的人，钱壮飞。周恩来多次说过，没有钱壮飞，今天我们这些人都不在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志。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